盖该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天色好转，下周初至中期气温回升，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71点，升220点，总成交金额7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0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62.4，升4.8；中国平安86.65，升0.3；盈富基金29.4，升2毫；友邦保险78.75，冇起跌；建设银行6.99，升2仙；信宇光学科技97.4，升5.95；华夏汇深30044.55，升4.5；港交所276蚊，升3.6；安诚 A50 14.12，升0.4；融创中国35.5，升0.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404，瑞士法郎7.832，澳元5.565，加元5.903，新西兰元5.378，欧元8.8853。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0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2,160蚊，跌4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0.76美元，卖出1,301点，系卖出1,30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苑。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西行落九龙湾的支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业街。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受路陷影响，而家英皇道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健康东街的全线仍然都是封闭，一带车多，多条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沙头角公路因为有路面油渍，而家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沙头角方向近住粉岭流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请你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啦。另外，长沙环的大南西街因为有爆水管，而家大南西街介乎长义街和长顺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啲会回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咁犀利，五个都走晒？ 唉，系啊，一个走，全部都走晒啊！ 哇，咁仲有乜情怀啊？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呢？ 耳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喂，打完波好热啊，买嘢饮啦。我要汽水唔该。 喂，做完运动流咗咁多汗，要补充翻足够嘅水分，我买支水俾你啊。 吓，清水啊？是但啦，你帮我买支1公升啊，唔该。 哇，1公升，一口气饮太多水有机会中水毒噶，血液中嘅钾浓度会快速下降，而影响心跳，严重嘅仲可能会致命啊！ 吓，咁恐怖！得啦，我要支细水啊，唔该。 人人行多步，健康香港冇难度。 喐一喐， 宁愿去死嘅那一天。 如果当日我能够控制住自己嘅情绪，认真咁样听你讲，可能事情并唔会发展到呢个地步。如果可以，我希望你可以再俾多次机会我哋两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深宵十二至二，林哥有情人试婚。 首先咧，喺女咧要即系特别鸣谢啊， 多谢 嘅波城。 啊，寻日系啊，有一个好好嘅结尾同埋好好嘅开始啊，简直 可以话传承下去啊，可以话 三先开节目几开。 系啦，咁啊，多谢佢咧，继续咧就播埋我哋嗰三分一首领悟啊，系啦。你好似未介绍你琴日播啲歌名，我而家讲埋，不如。 唔系领悟未讲嘅，之前啊系，梁向文伤了三个心，跟住仲我播咗咩？ 何 家劲嘅也许展，亦都系展超嘅版啊。 所以如果大家即系啲听众啊，尤其是海外嘅听众咧，你哋听重温嘅话，你可以连续两集一齐听啦。连咗两集一齐听咧，上一集个尾咧就承接翻今日个头啦。 系、啊，但系咧有一样嘢咧，我要同阿波成 say 个 sorry 嘅，因为咧领悟呢一类嘅歌咧，我相信咧系绝对唔会有机会咧喺波成嘅 Give Me Five 里面出现嘅， 亦都唔会喺嚟紧嘅后援会嗰度出现嘅、欸。我相信 此言就差异啦。 吓、啊，李旺飞会访问新晓琪， 唔系咁我都可以播佢嘅歌嘅， 即系会嘅， 系有 嘅。 我哋都有时会播一啲旧歌嘅，有时播 Albert 啊嗰啲都播得多噶。 咁其实后援会你哋即系譬如话喺招揽嘉宾方面咧，你会有啲即系个取向会有啲唔同咧？即系平时你哋就即系恭喜私用，大家都明噶啦。 哦，系，我哋通常喺 Instagram 嗰度睇。有边个女仔咧？跟住就 send message 过去问有冇兴趣做访问啊？ 咁有冇即系年龄方面嗰、那个局限咁？ 我谂我哋越嚟越大啦，都 系咪？ 系啦，都 可能你近嗰个 Instagram 有冇及过啊？ 冇。 哇，有啲几好噶。 系啊。 喂，可唔可以揾佢上？喂，第嗱第时都唔同台啦。 系。 佢做后援会咁得。 我做嘉宾，我又唔收你收钱嘅，冇所谓。 系咯。 我问一问监制啦，系 咁就阿梁丽勤就可以录一个 trailer 啦。啊，究竟会拣波波成定系拣阿一咧？ 系啦， 哇，真系想呕啊！真 唔系，跟住仲有嘅，好似有两款噶嘛，系嘛？一款讲你，一款讲阿波成咁样噶嘛？系啊。喂，仲有一样嘢要我哋要鸣谢翻嘅就系咩咧？就系寻日有班听众咧，咁我就手多，我就打咗啲咧，就喂讲你哋识得嘅嗰啲大型嘅超市出嚟啦，咁 哇。 好多啊！ 其實咧，佢哋都勾起咗我啲回憶。咁當然咧，嗱，每一個即係外地嘅大埠咧，佢總有一啲佢哋自己名嘅，譬如香港嗰幾間啦，即係 唔係啊？其實就正正係睇香港啊！ 啊，佢 都有好多呢一啲我忘記咗嘅一啲名字咧，又彈翻出嚟啊！ 即係以前啊，你講嚇 即可能到而家都仲有嘅，不過咧就冇以前咁叫做 popular 咁樣咯。咁但係啊，突然間魚又有啊，又有，即係會回憶翻起某一啲。 我哋去過咁多地方嘅。 係啦係啦，即係會回憶翻起某一啲嘅名字咯。 係，所以咧嗱，即係去到外地咧，我自己就係有一鋪特別係中意行當地嘅超級市場嘅。係，即係你去了解一下人哋食啲乜嘢，或者嗰啲飲品咧，因為我好中意試新嘢嘅，即係尤其是你去日本啊或者韓國咧，咁嗰啲包裝好吸引。咁啊，呢支唔知咩嚟嘅，总之冇酒精嘅，咁我就买嚟试下。我觉得好多时都会试到啲好嘢噶， 系真系第一次体验到咧，饮水系贵过饮佢哋嘅果汁同埋汽水嘅嗰种感觉咯。即系你见到买一支水系要大概个几嘅 加币，系啦，即系十皮啦，差唔多吓。 但系买支啊一 lit 嘅柠檬茶。系唔使一蚊嘅， 系 咁你觉得哇？ 喂，其实 咧真系体验到嗰种。佢哋話啊，喺外國飲水係貴嘅嗰種感覺。 我唔知道係咪香港人嗰種心態啦，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會覺得梗係飲一啲有味嘅嘢抵啲㗎啦，係啦。咁所以去到外國，你見到啲水咁貴咧，你會覺得喂。唔係買水飲咁蠢係嘛？咁你一定係揀其他 嘅。阿媽講呢啲嘅， 唔知點解係會咁樣。 因為阿媽咧，嗱早期咧，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就冇咁早，即係冇咁多嗰啲咩蒸餾水啊、礦泉水啊。 Mineral water 係阿媽就話啦，蒸餾水咪即係屋企煲嗰啲凍滾水咯。哎呀，咁啊幾蚊支嗱，我阿媽咁講嘅啫，咁啊唔抵嘅。咁但係即係年代唔同啦。咁而家好多時大家為咗健康啊，或者就係唔想飲咁多甜嘢落個肚度啊嘛，又唔想增肥啊嘛，所以反而咧水咧。嗰、那個文化， 其實嗰個唔係叫做增肥喎，唔係唔想增肥，係唔想肥。 係唔想肥，係咯。 系两样嘢嚟嘅， 唔好嘈啦。 哦，对唔住啊。态度上面好唔同啊，又逃学威龙啦你。 唔系，但系咧提起呢个水咧，即系第一次去即系欧美呢啲欧美呢啲国家咧。嗱，我自己咧系几喜欢饮当地嘅水嘅， 冇错。 我觉得嗰个 texture 啊，个质感系唔同嘅。嗱，几时开始发现呢样嘢咧？即系你知道而家入。即是入境機場你是不能帶任何的 水 液體或者你不可以多過一個某個分量 的液體入去啦。咁所以呢就帶了一些水樽去到當地的機場 水 斟水。咁當我一斟水飲的時候，咦，我覺得加拿大那裡的水呢同我哋嘅比較咧，我覺得我用一個形容詞滑啲嘅， 係， 我唔知點解有呢種感覺，我覺得係好飲。 跟住啲阿爸就會走出嚟啦，誒、哎、啲雪山水嚟噶嘛， 係冇錯啦，冇錯啦， 物質啊嘛。 其實除咗雪山之外咧，大家冇其他，冇其他嘅水道，佢唔會話地下水嚟喎，唔知點解， 一定會話森林嘅水 啊，係啦，佢一定係雪山流落嚟嘅，啊呢、這個真係奇怪。不過咧又有得解嘅，因為香港都有山水噶嘛。山水会点啊？甜啲咯、 啊， 因为山水豆腐花， 因为山西竹叶青， 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仲有咧，山水音香， 山水又相逢。 到你啊！ 好啦，喂，好啦，好啦， 冇啦，其实 喂，好啦，好啦，真系已经有啲夹硬嚟啦，你觉唔觉噶？你哋啊？ 唔系啊，唔系，继续玩落去 OK 嘅，我觉得。嚟嚟，继续啦，继续，到你啊，队长。 唔玩啦， 我山水猴啊。 系算罢啦。我突然间发现咧，原来啊，即系二台都系一个好有人情味嘅地方嚟。你睇下我哋即系周围嗰个氛围，而家几开心系嘛？ 你以前唔觉噶？ 你几有人情味嚟噶？ 啊！特别谂起琴日同我哋成班麻甩仔帮阿波成抽嘢，啊，嗰种感觉真系好难忘啊！ 究竟系抽啲乜嘢咧？ 抽啲乜嘢？一个讲得噶？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只 game 叫咩名字、啊。 White Cat 啊嘛。 咸唔咸噶？ 在初恋。 呢三个字啊，近期经常喺个脑海当中飘起。嚟自重玩歌名叫做《离不开》， 好子诚啊！ 咁我哋今日嘅天气预测，哎呀，而家都系 唔 好讲住啦，系啊。 你咪玩啊！ 我转灯啫，系 你真系转灯， 转灯噶，系啊， 你 明知。 咁你播，你播一播。 好啦，咁啊，重玩嘅离不开啊，介绍下今日我哋嘅节目阵容先啊，一阵翻嚟咧，有我哋啊已经成为咗好朋友嘅阿丽莹姐，系啦，咁啊佢啊，琴日就报告咧就喺怡宝啦， 系， 咁 啊怡宝嘅成间铺嘅人啊都听住啊， 佢仲之前咧 send 咗啲佢食东风螺嗰啲相俾我睇嘅，因为之前咧佢有听我哋节目咧就讲梁丽勤话边度有得食东风螺，系啦，咁佢亦都 send 咗啲相俾我哋嘅，多谢阿丽莹姐，咁今日咧就去拉屎一集嘅访问啊，即 系 究竟佢而家嘅心态系点样样咧，佢嘅啊即系佢个工作点样样咧，阵间大家就会听到噶啦，咁啊四点钟过后咧，今日我哋有啲好嘢，有啲歌听下嘅， 系啦， 系啊，有啲特色噶啊啲歌，系 真系有啲特色， 有特色噶， 你系先好讲， 真系噶， 咪一阵间啲听众话原来你哋咁冇特色噶， 呢个节目不嬲都系咁噶啦。系啊，话有就冇噶嘛， 系啊，系啊，呢个惊喜啊！ 系啦，四点钟过，四点半过后就啊，我哋啲亲朋戚友出嚟啦吓。 系， 好，古嘉宾， 唔使咁恶嘅，古嘉宾唔使大声。 古嘉宾啊， 吓，周嘉宾就 Thomas， 哎呀 ，Thomas， 我 very。This week me is very international。 唔係，其實咧，佢已經喺佢嗰啲社交平台上面咧擺出嚟㗎。 佢都係 promise 咗㗎啦。 係啦。 哦，咁就得啦。幾多人估到？ 會係彭嘉麗啊 ？No promise, no guarantee。可能係彭嘉麗再上嚟都唔定喎，係咪？ 係。 咁講就冇啦，即係唔係啦？一個幾多人估到啊？ 五啊！ 咁多啊？ 點解 唔知啊？忽然個腦諗起5啊！ 好啦， 好啊。咁我哋咧將時間交俾邊位啊？交俾麗瑩姐啊！嚟啦喂。 用心轻轻的唱，请疑心轻轻的听。 天涯海角觅知音，琴弦歌声醉人心。手下留情，真情送上天涯歌姬系列，一众超级靓声，轻轻的唱，请疑心轻轻的听。 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纠缠，这个晏昼脑海又重现。手下留情，租约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纠缠，我这晚脑海又重现。 嗰幾年嘅時間就一路做住保險， 係啦， 一路登台， 係啦， 係啦， 周圍去咁啊， 係，咁直至到幾時咧？ 直至到去到96年嗰陣時咧，咁我就亦都轉咗行嘅，因為嗰陣時我個組咧就成組散咗啦， 即係保險嗰度 走咗咁樣，自己個心態又唔夠堅定咁樣樣啦嚇，咁然之後就轉咗行去咗做地產， 哦，係即係賣屋賣樓嗰啲地產啦， 去咗做咗一年地產， 係係。 做地產咧就有曬盤啊嘛，有個配套喺度，唔同做保險咧揸住一個， 要去揾係啦， 係去揾客同埋揸住一個模型嘅嘢去 sell， 係靠把口去 sell 咁樣。咁但係地產真係有個實質可以帶人睇樓，但係做咗一年地產之後咧，嗰陣時差唔多97啦，97嗰陣時咧就有一間好大型嘅夜總會就揾佢外表演，咁跟住喺個門路之下咧翻翻出嚟唱嘅， 真係全程咁樣翻翻出嚟唱。 咁嗰個夜總會叫做講講得㗎。 接咗啦，喺尖東嘅咯， 尖 即係好大嘅 海嗰個啊，唔係， 唔係 好大嘅 日式夜總會啊， 哦，好大嘅 boss， 隔離佢個對頭咯， 哦，就 Chinatown， 哦 ，Chinatown， 原來 Chinatown 唱歌㗎， 係啊， 係咩？ 咦，嗰個年代你都見到好多 係啊， 紙醉金迷， 係啊，排隊㗎，真係。 係排隊等位㗎嗰陣時。 係咪啊？ 好誇張㗎！ 我去過未咧？好似未。 所以嗰陣時 睇電影就睇過啦。 睇電影睇過咋？ 咁佢跟住就請我去唱 show 啦，就晚晚唱我一晚嗱一晚唱二十隻歌。 哇！ 要唔要唱氣逼病單？ 分三 part， 一晚唱二十隻歌，已經有唔錯嘅收入啦。 哇！咁、但係嗰個年代 係咪好過去做地產 咧？咁啊係，同埋穩定啊嘛。 你又中意㗎嘛？ 地產真係唔穩定咯。 係係係，嗰陣時九七年興嘅咩歌啊？ 我都唱翻阿東東嗰只啦，夜色嗰啲啦，又有華健嘅啦，花心啊，又有啊 Bad Boy 啦，張惠妹嗰啲。 哇！已經唱嗰啲㗎咯。係 啊係啊， 妹啦原來。 係啊，又會唱都唱好多歌 的。Bad Boy 好啱你唱啊！ 係啊，我有 嗰個聲底其實好啱。 站在高崗上啊， 係 都有唱呢啲歌，有唱我最記得潘美辰啦。 我覺得咧，唔知係咪因為你有一首不要走，潘美辰有一首不要走不要走，我成日都覺得你兩個好似 嘅。我去唱 K 嘅時候，我都好中意唱佢嘅歌㗎。係， 但我曾用心愛著 你啦，啲朋友都好中意聽我唱佢嘅歌。 係啊，原來你喺 China Town 嗰度啊，幾長時間啊？ 嗱，開頭咧就叫我唱三個月，一個月，然之後三個月，然之後就半年，咁輾轉都再唱咗兩年幾三 年。兩年 幾？我嗰陣時一晚咧就唱三 part， 每 part 唱四首歌，咁喺個台上面唱四首，咁就落去個 piano 就唱四首，咁然之後就翻上台又唱四首，咁就收工咯。逢星期日放假，咁我做咩要做做對地產？ 嗰啲咁大型嘅夜總會啦，咁同你哋以前唱嘅嗰啲場，即其實係會有唔同噶嘛，係咪噶？咁你上到台讲嘅嘢又会唔会有唔同㗎呢？ 唔使点讲嘢㗎。 我唔使 最好唔好最好唔好讲太多嘢，根本冇人睇你会讲嘢，就係听你唱歌。 因为佢形式已经唔同咗啦嘛。 即係佢哋会同隔篱嗰个女仔倾偈咁 样。又或者其实可能我唔知道啦，我俾我嘅印象呢，觉得去夜总会呢係倾生意係真係嘅。其实一个女仔係只係缓和下嗰个气氛嘅啫。 因为嗰个年代同你 斟下酒 係啦，早期嗰种夜总会就唔同。以前就可能是一些 成家人吃饭 是啦，就 EYT 时光嘛。但是你讲的 China Town 那种就已经是另一个世界。 而且那个 level 是不同咯。 是啊。那段时都几多百花齐放的，那段时都很多这些这样的场所去表演唱歌的。 尤其是尖东那头啦。 是啊。 哇，那么都几开心的。 是啊，那个收入都不错。那你当你回出来唱，你唱下唱下就自然有人问，喂例如你回出来唱，喂帮手替工啊，这样讲个价钱的啫，是不是？那你替工原来一晚有三 set 都唔错喎，咁唯一围条数都几好。咁我翻出嚟唱初出嚟替工嘅时候咧，我喺中环嗰间酒店嗰度唱开先嘅， 吓 拆咗嗰个。 即系 F 哦，富丽华酒店 吓 ，Grama 喺嗰度替工先嘅，咁一替就替三 part， 咁都唔错喎，都几好喎，咁样，咁然之后唱下，咦，三 part 虽然话好似好耐，但其实唱下好快过嘅啫，咁唱下就自然人哋就会揾我噶啦，咁一有位嘅咪翻出嚟唱咯。 当时嗰个叫做乐坛嘅歌星个包袱就放低咗噶啦， 系啦，放低晒咯，一翻出嚟唱已经放低咗啲揾食啊嘛。 光阴真宝贵莫荒废，同狂欢开心快乐无用渣渣大，青春的欢笑极珍贵，无愁忧不必顾虑，明日买贵米。让我与你计一计，一生中有无共奋斗过，向过去挫折亦无愧。 啦，太高兴啦！究竟而家方丽莹小姐喺边咧？不如等佢而家亲口讲俾大家听啦，听住。 而家喺怡宝嘅大门，俾各位观众听下，大家一齐系咪听紧手下留情啊？ 真系好开心，喺怡宝有好多听众咧，手下留情，多谢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基督城两间清真寺连环遭到枪击，警方拘捕三男一女调查。总理阿德恩话，枪击案造成40人死亡，20人严重受伤。阿德恩召开记者会，形容是恐怖袭击，经过精密策划，已经将国家的保安威胁级别上调至高的水平。他又说，枪手不在监察名单里面，在枪手的汽车发现两个爆炸装置已经移除。澳洲总理莫里森同时证实，枪手是澳洲公民，属于右翼恐怖分子。事发在当地下午，当时正值清真寺的午祷时间。目击者说，见到一个着黑衣的男子进入清真寺，之后听到多下枪声，持续大约20秒。无几耐之后，市郊另一间清真寺亦都遭到枪击，市内所有学校一度关闭。一只狗随泰国货船来香港之后，被渔护署在24小时内人道毁灭。渔护署说，这样做是因为只狗来自有狂犬病爆发地区。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同一批关注事件的市民，大约20人，到渔护署总部所在的长沙湾政府合署抗议，不满渔护署做法。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主席麦志豪说，如果只狗没有狂犬病病征，需要先将只狗隔离一段时间，但不能够在不隔离和不检查的情况之下将只狗人道毁灭。麦志豪要求渔护署公开只狗的病历，证明它有明显狂犬症病征。如果渔护署在无理据之下将只狗人道毁灭，犯了香港兽医管理局条例。麦志豪呼吁主人控告有关兽医。公屋联会等团体大约30人下午趁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到场请愿，要求调高居屋白表配额和单身人士的配额比例。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今年六字居和居屋等出售资助房屋单位有近9000个，但绿白表比例仍然维持各占一半，情况令人失望。他说，考虑到去年居屋接获大约23万宗的白表申请，建议将绿白表比例调整至到4:6。海关拘捕两个分别15和16岁的学生，涉嫌同一宗邮包运毒案有关。海关日前检获一个内藏1.8公斤大麻花的邮包，由美国寄出。海关追查之后，在涉案人士住所附近的邮政局拘捕两个少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天色好转，下周初至到中期气温回升，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89点，升237点，总成交金额83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0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售价：腾讯控股361.8，升4.2；中国平安86.65，升0.3；盈富基金29.4，升2毫；友邦保险78.65，跌1毫；建设银行6.99，升2仙；信宇光学科技97.1，升5.65；港交所276蚊，升3.6。华夏沪深30044.5毫半，升4.5毫半；安石 A50 14.14，升0.6；融创中国35.6毫半，升1.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66，瑞士法郎1.002，澳元0.70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0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2175蚊，跌27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3.36美元，卖出130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啲封路措施啦。咁喺沙头角公路咧，因为有路面油渍，咁而家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沙头角方向，近住粉岭流路嘅全线咧系暂时封闭噶。咁影响到马会道同埋沙头角公路交界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就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有路面油渍，咁而家进行紧清理工作啦。去沙头角公路。在沙头角方向近住粉岭流路的全线是暂时封闭，咁样对大家通挤塞。咁另外英皇道东行受到路陷影响，而家去柴湾方向近住健康东街的全线亦都仍然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一带车多。在长沙环的大南西街就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长义街至到长顺街段全线亦都是封闭，部分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在路面方面，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朝在观塘绕道西行落去九龙湾的支路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 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而家本地邮费由$2起标，呢封信咁轻，贴$2邮票实得啦。 咪住，乜你唔知邮费除咗睇重量，仲要睇埋邮件嘅大细同埋厚度嘅咩？ 咦，我用咗个大公文袋嚟装，$2邮费可能唔够啊。 系噶，俾唔够邮费，随时会延误派递。寄件前最好去邮局或者上香港邮政网页 www.hongkongpost.hk 查下，记得写埋会邮地址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歌手的道路绝不平坦，低谷的时候他仍然会依赖着创作歌曲去到调节心情，痛过失落过再站起来，他就会想到爸爸曾经跟他讲过一句说话，如果迷失就记紧回家，这种暖意令到他重新得到走下去的力量。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陈雷《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 如若迷失请紧记回家，迷路不再惊怕，前路难关都给我招架，又可能当你护荫在你亲手栽种的花，一跌倒纵使满身伤痕，沉沦在流沙，也将你的双手引路回家。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陈雷，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手下留情，租约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光阴真宝贵莫荒废，同狂欢开心快乐无用渣渣大。 咁往后系咪都系一路就 唱到而家啦？ 唱到而家啦。咁、当然啦，成个香港嘅 其实变咗 歌谣界都改变好大啦。头先讲啦，即系夜总会又没落啦，卡拉 OK 都没落埋啦。 冇错啦，即系亦都唔会话有即系嗰啲走廊俾你好全盛时期周围走咁样 嗰啲冇。其实你睇真系见证住成个呢个所谓歌谣界嘅改变嘅， 系由开始到系啊， 都有份参与下啦。 吓，而家咧，即系其实而家，譬如唱歌行业系主要，你哋嗰个所谓嘅表演嘅舞台喺边度咧？ 而家表演嘅舞台咧，多数有啲 event 啦，又或者系一啲街嘅活动啦，譬如嘉年华啊，或者有啲嘅新春活动啊，围村我呢啲都少去咗啦，已经吓。咁有阵时就会去下外国登台啦。 吓，咁就周围去咯。总言之，边度有请嘅就去边度咯。 系系，咁但系就同以前有咩唔同咧？你觉得？ 唔同咗好多，以前咧就大家讲话顺字咧，而家学你话头要开 invoice 噶嘛。 仲要一張 quotation 添啊！ 係啊，冇錯啦，直情係要做 quotation 啦，要白紙黑字啦，寫好曬啲 terms 啦，點樣俾咁嘅 payment 啊，點樣俾法啦？ 唔係咧，佢嗰啲 payment 即係佢嗰啲 terms 咧，會係嗱頭啦、裝啦、衫啦，全部禮包，即係呢啲都要。 呢啲嘢就唔使寫咯。 唔使 喺我個範疇裏邊咧，我係做製作啊嘛，我係要寫嗱個活動幾時啦，邊時邊日啦，我哋個活動內容將會係啲乜嘢啦，我哋幾多點鐘會去 set up 啦。set up 你哋幾點鐘要 rehearsal， 我哋有幾點鐘起俾你，呢啲其實講電話都會有㗎啦。咁我最主要呢就講幾多錢啊嘛，同埋我內容會有啲乜嘢俾人哋嘅。咁我有啲咩歌手啊，有啲咩 artist 啊，我有啲乜嘢嘅架撐啊，我要做啲乜嘢，譬如人哋 request 我啲乜嘢，我要寫明曬喺度。咁甚至乎如果你喺酒樓裏面做呢，我哋要叫佢哋俾餐飯我哋啲師傅工作人員食啊，同埋要俾訂嘅，仲要收訂啊，收訂同埋嗰個尾數點樣去收啊？之前嗰兩日啊，就入定票啊，或者係當日俾 cash 啊，因為點樣樣啊？咁啊，仲有講埋咧，如果係打風落雨又點樣安排？ 啊，係啊，黑色暴雨又點，紅色暴雨又發生咩事？係 啦，係啦，點樣呢啲要講清楚。 咦？咁話時話，其實你而家做緊嗰個崗位，某程度上係你媽咪當年嗰個崗位嚟嘅，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咁講。 即係你一個雖然唔係叫團，你唔會叫自己做團長啦，咁但係其實你都係一個 leader 嚟嘅 organizer。 係啦， 可以咁。 可唔可以咁講啊？ 可以咁講。 即係譬如話，而家有個。唔知边度嘅会就搞个 系啦，樱花。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呢个团体，我哋就搞场春茗。喂，咁啊想揾乐队或者歌手嚟表演，咁其实就可以揾你噶啦。 冇错啦， 哦， 由冇到有。 Sing a song，sing out loud，sing out strong，sing。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sing a so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Sing a song. Let the world sing 即係咁多年啦，喺阿麗瑩嘅生命當中咧，都離唔開歌嘅。即係你自己回顧翻啦，哇！都嗱，即係唔好講幾多年啦，大家數一數，聽翻呢一集。 成長啫， 係啦。咁啊，好啦，即係你覺得唱歌帶俾你啲乜嘢咧？ 榮華富貴。 以前真係經歷過嗰啲真係好，即係真係，係咪叫有錢咯？又唔想用有錢呢一個 風光， 係咪好風光嘅？真 係風光嘅，即係唔算我其實真係一個天涯歌女嚟嘅，我都捱得好辛苦嘅，即係我係咬緊牙， 即係捱嗰個捱， 我真係咬緊牙根去捱嘅陰公豬。 但係你係捱得開心嘅， 我好開心，即係自己嘅職業咧係我嘅興趣，呢個係真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能夠做到佢嘅。 職業係佢嘅興趣，咁亦都帶俾我嘅生活嘅唔錯嘅安穩啦。起碼即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 係，其實阿麗瑩係咪一個都幾樂天知命嘅人嚟嘅咧？ 可以唔樂天咩？即係其實做人應該係要放鬆啲嘅。咁自己亦都有個宗教信仰咧，就其實凡事一定要睇得開咯，嚇，同埋要感恩啊，要唔好咁計較咯。我覺得一唔計較嘅時候咧，你好多時好多嘢咧，你都可以好隨緣地去發生，唔使諗咁多。你恨嘅時候，你恨得到未必好，恨唔到你諗埋路啦。 係啊，咁所以都係開心嘅， 開心 嘅。咁啊，而家就即係繼續係唱歌啊，搞唔同嘅表演啊，咁樣去你嘅生活啦。咁啊，耐唔耐又多得翻大台，有陣時有啲即係流行金曲50年啊呢啲。咁另外你又會喺電視機度會出現翻啊，咁樣樣。 我仲有陣時啊去拍下嘢咁啦，喺大台度拍下嘢啊，出去出邊又拍。下嘢啊，做下啲特約啊，咁樣咯，時間又唔阻嘅，不過當係一個學習咯，新鮮啲咯。 我記得咧，我曾經有睇過，即係因為我都近排都成，即係我間唔中都係嘅，上 YouTube 咧周圍抄嘢睇啊，咁樣咧。我好記得咧，當你上完流行經典之後咧，咁我又走上去睇翻你啲 MV 啊，咁樣啦。咁我就睇下咧，我就睇埋樓下嗰啲 comment，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 有嘅，我特登要睇嘅。 係啦，嗰啲 comment 咧，其實好多人都講咧，可能佢哋即係可能年紀比較細啦，佢哋唔知道方麗瑩是什麼一回事，但是就是看完流行經典之後就特登上網就找一些 MV 出來看，是因為這樣而去追回你以前的一些軌跡。那我覺得這件事又真的挺 有趣。其實 comment 方面有些人是有負評都有的，其實我覺得正評又好負評又好都沒有所謂的，就是包括人家的嘛，是不是？那我其實都會虛心接受的。今時今日呢，有些朋友跟我說我什麼的不是的話，我都一定會虛心接受的。 但有个好处咯，就系咧，真系嘅多得有互联网，咁大家又可以追得翻以前你譬如你啲经典嘅歌啊，或者以前啲 M V 啊，诸如此类啊。嗱，我真系大胆问一个问题，见啊，同阿丽莹咁好倾，即系嗱，当时你嘅际遇又真系棘棘地嘅。如果条路唔系咁行啊，或者第二只碟拱多你一把，即系你有冇呢啲关口要谂过？哎呀， 当然有啦。 想当年如果咁嘅话， 当然有啦。其实最初嗰阵时咧，如果我系喺公仔箱里面发展，可能系做一啲嘅再喺嗰边嘅发展啦，就唔系出嚟唱歌咁计啦，就可能亦都会唔一样。不过唔好谂啦，往事只能。 有冇呢个邀请噶？即系话不如拍下剧啊？ 都有有影过相嘅，但系我又好似印象好模糊啦，唔记得咗。有影过相，有签嘅。 追翻之前，其实呢个问题咧，可能应该系我哋星期一嘅时候要问噶。你有冇参加过歌唱比赛噶？ 啊，有嘅。 系因为咧，嗱嗰阵嗰个年代，其实参加歌唱比赛好兴啦， 新秀啊， 亦都有好多歌唱比赛咧，其实系咧 gather 咗好多已经系喺呢一个唱歌界别里面嘅嗰班高手，好多都系，譬如 Major 都系唱开歌噶嘛，其实好多阿公都系唱开歌啊，即系譬如 Dicky 都系唱开歌噶嘛，咁好多人都会去参加嗰班年青人，你有参加过嘅？ 嗱，我最记得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咧。就喺南山村嗰啲会堂嗰度参加，我最记得就系唱情比雨丝。 你几多岁啊？当时 十零岁， 即系读紧书嗰个期间嚟。 咁我同学喺嗰度住咁样，然之后去佢屋企玩。咦，仲有歌唱比赛，我当然梗系输啦。但系输乜嘢咧？因为人哋有 MMO， 我冇啊嘛。 你清唱啊？ 清啊！ 嗱，佢都有个钢琴伴奏，不过佢嗰个钢琴一嚟冇夹过，二嚟咧佢系弹 melody， 佢唔系弹 chord 咯。 哦，即系噔噔噔。 系咯，佢同我撞喎。噔噔噔噔噔，唔系人哋听佢定听我啫，咁梗系输啦。咁第二次我真系有参加新手， 系边届啊？ 好似第四届，方晓红嗰届啊。 方晓红应该第五届系嘛？ 我唔记得文票玲定系方晓红，我唔记得啦。我记得嗰阵时咧，我仲系去咗澳门唱歌噶啦，嗰阵时已经。咁喺澳门咧，嗰日朝头早特登翻嚟咧，我最记得去到离舞台嘅时候咧，咁啊，梗系。dress up 曬啦，咁然之後咧行到去，跟住黎小田就問我：你邊度唱啊？我冇喎，咁我真係冇啊嘛！嗰陣時我喺澳門啊嘛，我唔喺香港啊嘛，我梗係話冇啦。跟住然之後就咁樣，咁就走咯，咁啊冇回事咯。 哦，你係初賽嘅時候去過嘅， 係啊。 你唱咩歌啊？ 好似係唱。 是海中的波涛 滔滔不息飞， 停埋俾翻位啊，激情啊， 就系唱激情啦。 哦，但系冇入到嘅，哦，即系原来你都同呢个新秀擦身而过嘅， 即系就系参加过一次啫。 正式嘅就系呢一个啦， 跟住之后就冇， 咁已经唱走廊嗰阵时已经俾人发掘咗啦，已经。 哦，哦，所以就真系。估唔到嘅，即系嗱，如果譬如你再报多一年，唔知第六届又去报，又可能系唔同噶咯。 咁又唔系，其实当时咧有两条路俾我拣嘅。咁一条咧就系做模特儿，就去 model 做 model。 系系。 另外一条路就系唱歌。我记得嗰阵时咧有一个杂志叫《青春》啊嘛。 系。 第一期系啊，张曼玉做封面啊嘛。 咁咧佢哋中间咧就系有一个招生嘅，就几百蚊嘅啫，去学做 model。我嘅最记得咧系阿林伟啊李青佢哋咧就系教嘅。 系咩？ 系啊。 李青姐姐吓。 林伟咧而家我见到佢，我哋都有打招呼，我哋都讲翻嗰件事。吓。嗰阵时咧就去学行。橋咁嗰陣時咧都有心喺呢啲， 其實你又幾高大， 係哦， 係喎，即係做模特都 即係你有俾到嗰幾百蚊去 有啊有啊， 都係啊， 上咗幾堂， 仲要係青春喎， 係喎係啊係啊， 咁但係喺青春嗰度有冇影翻你哋訓練過程嗰啲啊冇㗎， 我話俾我最記得嗰陣時，我同阿王菲一齊行天橋，唔係行天橋係學啊， 啊我係啊，我記得咧嗰陣係曾經有啲相咧係出現過喺雜誌嘅，就係王菲。是一啲好似叫做 model 嗰啲，即係擺 pose 嗰啲相，咁咧就係有講係李青係佢嘅老師嘅，我記得㗎呢樣嘢。 我記得大家初第一堂去學嗰陣時咧，佢又唔識我，我又唔識佢。 即係佢係黃靖文嘅嗰陣時係嘛？ 都未改名，未入 出唱片 嘅， 佢未入唱片。佢係大家一齊學習，即係當係上 course 咁樣嘅。我哋一齊要兩個人咁樣拍住行㗎嘛。我哋係學緊嗰陣時嘅，上堂嗰陣時，大家一齊上堂嘅。 係咁，但係最後點解你啊冇揀到做 model 咧？ 因為唱歌係我比較熟啲，啲人際人士又熟啲，模特嗰一行咧就唔熟，佢哋啲範疇又唔知點樣俾人抽傭，又唔知點樣，又唔知係真定假，又唔知係會有騙子，又唔知係會唔會俾人領呃佢影相嗰啲，即係聽好多，但係即係始終如果兩邊揀嘅話，又即係始終係冇門路咯。 星期咧好開心啊！即 係我哋聽到好多一啲 係啊，我哋唔知嘅其實 裡面有好多嘢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真係打拼出嚟嘅，即係你聽到啊，麗瑩幾歲就開始去幫人收鼓啊、收琴啊，一路到而家咁，你都係從事緊呢個行業啊。我覺得有一樣嘢我係即係都值得表揚嘅，就係其實你哋係帶緊好多歡樂或者回憶咧，就俾。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街坊嘅，即係雖然未必我哋經常喺啲所謂好大型嘅舞台見到你哋，但有陣時譬如話頭先話屋村嗰啲春茗啊，咩蛇煙啊，咩飯局啊，其實我哋好多時都揾到你哋呢一輩嘅歌手嘅蹤影嘅，而我哋每一次咧喺台下面都見到嗰啲街坊，其實係好開心的。 甚至乎可能有一啲係喺啲露天嘅地方， 係啊， 擺一個台喺度，因為咧 我覺得其實咧，即係音樂咧或者樂壇係屬於所有人，但係咧總有啲人咧，好似被某一啲嘅觀眾被忽略咗，即係例如係啲公公婆婆啊，有啲係啦，有啲哥哥姐姐啊嗰啲，好似被忽略咗咁，好似咦個樂壇好似唔關佢哋事咁，但係你哋做嘅嗰啲工作咧，就令到佢哋可以 enjoy 翻嘅音樂。 其實我而家喺嗰啲屋村啊屋苑裏邊咧做呢啲嘅工作咧，我都係想即係回饋翻俾社會咁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啲慈善嘅，我哋都會去做嘅。但係當然即係我都講啦，係咪慈善嘅？我哋一去到睇到就知 道是、啊， 係唔係啦？ 係 嘅。其實但係如果有啲嘅團體嘅話咧，我哋相熟嘅話，又或者有熟朋友介紹嘅話咧，我哋都冇緊要嘅。有陣時錢都唔係可以代表一切，都好多嘢萬般都帶不走。 係、所以要多謝你哋啦，即係你哋都係。即係嗰啲叫做咩咧？好有義氣啊！ 係啊， 即係都明白啊！原來咧，即係帶俾觀眾歡樂啊，帶俾佢換嚟一個笑容啊，其實你都好開心 嘅。 係 啊，後生嘅人你要即係後生嘅就梗係識得周圍揾我自己嘅樂趣啦。咁但係咧，去到某一個年紀嘅時候咧，可能嗰啲公公婆婆啊、哥哥姐姐嗰啲咧，佢哋嘅活動空間只係得嗰度咁多， 啊、 你叫佢再走多一步，其實佢哋未必好願意，亦都未必能夠。 即係商場租，佢哋都未必去到。 冇錯啦，所以你哋主動行埋去俾歡樂佢哋啦，我覺得係一個。是很好的一件事嚟， 咁你繼續努力喎，阿麗瑩，係啊， 我都喺度努力緊㗎，我都跟緊你哋學習㗎。 哇，唔好咁講， 係啊，嗱，因為點會答到嘴咧？ 喂，但多謝你，真係成日黐住手下留情，連重温都聽， 係啊， 真係我哋 鐵粉嚟㗎，我係手下留情，我應該講話我係港台嘅鐵粉啊， 我代表香港電台多謝你啊，亦都多謝你呢個星期帶咗好多歡樂啊，好多知識俾我哋啊，多謝曬麗瑩， 多謝曬，我哋有機會再。同你倾偈啊！ 好啊，拜拜， 拜拜。 这世上像有许多隐藏机功行，也听不到心里想我愿能，随着我心中感性溶解于歌韵里，来倾出亲切感。早注定共你小岛浮沉机通行。确信此刻是缘分，我拨琴，凭乐韵感动别人，情歌中哭与笑，人生曲解闷困。我信韵律全能，一箭把心拉近，创作好歌给你指引，解开心中结，歌曲的吸引。心情顿倍感缤纷，我信韵律全能，实在天生福荫，写出好歌赞颂人生，撩动你感觉，引发赤子之心，让每个笑面渐而近。这世上像有许多隐藏机功行，也听不到心里想我愿能，随着我心中感性溶解于歌韵里。 专登揀呢一首歌呢，就因为真係想表扬啊麗瑩姐呢同埋一班嘅前辈呢，佢哋呢就经常呢喺即係19区各大大小小嘅屋村啊、舞台啊、酒楼嗰度咧，继续带好多欢乐咧，俾香港好多街坊。 有啲咧，仲系喺啲大嘅空地啊，又或者系啲操场啊、球场啊嗰啲咧，嗰度搭个台好简单嘅啫。咁但系咧，就会招呼到好多公公婆婆喺度听歌啊，咁样咧，佢哋又唱得好开心，啲人又睇得好开心。 系啊，咁啊，听阿麗瑩姐都知道咧，佢系一个好识得搞气氛嘅人嚟嘅。虽然咧，佢细个嗰阵咧就曾经喺啲酒楼嗰度咧就暗春，但系而家咧佢。真係啊，完全冇問題㗎啦！ 啊，唔知而家仲有冇人夠姜空啊，麗瑩姐？ 跳舞街啊！係 啊，跳咩舞街啊？ 你估一點就唱啊？ 係咯， 嗰啲咧， 咪就係咯。梗係婆婆點先啦，輪到你咩？後生仔咁嗰啲。 係啦，我諗應該冇啩。好啦，咁啊，多謝阿麗瑩姐，亦都咧多謝麗瑩姐一路報緊料俾我哋嘅。 係。 同埋咧，即係佢一路都喺我哋即係訪問出街途中，佢一路都回應緊㗎。係。咁啊，多謝麗瑩姐咧，希望你喺怡寶快啲翻嚟，就大家聚一聚啦。 係啊，下次咧，如果你有得上台唱嗰啲咧，記得。預告位俾劉慧恆啦， 呢個機會好耐㗎啦， 係 人一世咪一世啊嘛， 係啊， 好啦，一哥幾多人估到啊？ 調翻轉啊，同估嗰個數字啊， 55啊， 都係 問。 咦，代咗嘢喎今日。 好啦，各位聽眾， 下集預告。 阿恆，我哋搬屋之前，係咪應該俾翻一個諾言聽眾咧？ 阿勤，唔使等咁耐啦，諾言就而家俾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还有我胡乐言 手下留情， 真是有一个乐言啊。 是啊， 是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嘅嘉宾呢，如果係我哋尾二嘅一位嘉宾呢，就係胡乐言啦。咁啊係咪有原因遇到佢㗎？ 有㗎，我哋个访问里面有讲嘅。 喔，係咪啊？係啊，咁啊佢亦都系首粉嚟嘅，听讲话。 首粉嚟嘅，唔系咁最主要嘅就係呢，我哋即係已经 mark 咗太太啦，冇理由 mark 埋个老公返嚟。 都好耐啦。 係啊係啊，应该年几前嘅事。 係啦，咁啊今次呢终于搵到老公上，同埋呢其实佢都对我哋嘅节目相当之了解㗎。 冇错，系。 咁下个星期三流程呢就有胡乐言啦。咁啊一阵间翻嚟有咩啊，一哥？ 播下歌咁样啦。 喔，好啦，唔该晒。 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60点，升208点，总成交金额934.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0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4升8毫，中国平安86.4升1.5元，盈富基金29.4升2毫，友邦保险78.5跌2.5元，建设银行7元升3仙，港交所275元升2.6，信宇光学科技96.5元升4.6，华夏沪深344.75升6.5，汇控64.8升0.5，中移动85.85升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384，瑞士法郎7.833，澳元5.567，加元5.905，新西兰元5.383，欧元8.8919，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4。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0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2,175元，跌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3.72美元，卖出1,30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封路先啦，因为路面有油渍，而家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沙头角方向，近住粉岭流路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而家马会道同埋沙头角公路交界嘅回旋处一带交通啦，系非常挤塞。另外，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救护站嘅慢线需要封闭，一带挤塞。而家龙尾排到亚街老街。英皇道有路陷，而家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健康东街嘅全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长沙环嘅大南西街有爆水管，而家大南西街介乎长义街同埋长顺街之间嘅全线都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的浅水湾道近住香岛道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加伦阁和香岛道近黄是秀山村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一签好到尾， 在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在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又话自己冇阴谋。 吓咩呀，你讲边个呀？ 我讲緊郑子成呀、 啊。唔係呀嘛，你讲真㗎。 4月1就知做乜。 都市人有得瞓就梗係瞓多陣啦，不过瞓觉嘅时候发噩梦，你又有冇试过俾噩梦影响咗成日嘅心情呢？不如今个星期一路听住靓歌，一路分享下发噩梦嘅经历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六晚10至12， 周末有情人私分。 又嚟到两手准备嘅时间啦，咦？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讲得好大声，爆咗咪，唔好意思啊。咁样嘅，我要鸣谢翻一个人先嘅今日。咁呢个人咧，就应该点样理解呢？因为其实咧，我今日咧谂到一首歌，然后咧就系因为我听到佢播某一首歌，令到我谂起要播今日呢首歌。 点样咧？边位咁搭配咧？吓， 哇！呢位咧。就可以话咧喺广播界里面咧都已经服务咗都有超过20年啦。呢位朋友，咁佢就以前咧就喺加拿大嗰边咧就系做电台嘅。咁后嚟咧就翻咗嚟香港之后咧，咁就一路喺电台里面咧就工作啦。咁亦都曾经咧就系做出过好多好惊天地一鬼神嘅节目噶。咁亦都系深受 音乐情人， 唔系你听埋我讲先啊。亦都系深受咧广大嘅市民爱戴同埋赞颂噶。咁呢位朋友 好巴闭啦， 好巴闭啊！咁呢位朋友咧，咁最近咧，我听佢咧，即系喺某一啲嘅作品上面咧，咁我就听到，咦，佢播咗一首歌咧，就叫做啊，请你复我机。咁跟住就因为佢播请你复我机咧，所以我就谂起 呢个好巴闭啊！ 就谂起 呆一呆先，唉， 以下嘅呢首歌， 丽莹话要播嘅， 就系呢首歌啦。 喂，呢首见呢首， 咪先你唔系你唔好讲呢样嘢住先，我想揭你嗰班嗰位啊， 刘锡明。 嗰位啊，喺佢作品里面咧播《请你复我机》嘅嗰位朋友咧，佢真系服务咗香港嘅电台界好多年，可以话堪称系我哋嘅前辈。嗰位朋友叫做刘伟恒先生，我哋俾啲掌声佢。好嘢！因为佢令到我谂起呢首歌啊。 Oh, 老老实实想当年咧冇认真咁样听过呢首歌，但系咧 软硬成日抢镜词， 就系听软硬嘅版咯。之后的今天我真的认真地去听这首歌。这 首好嘢嚟。 其实呢他这位女歌手的声音 OK 的，但当时就真的被软硬搞乱了。他的名字叫做谭佑明。 哇，这日子真是坚 了。我想当年我对于谭佑明的印象，除了这首终于找到粒之外，就是他有一把长到不得了的头发。 腰啊。 没错，是很长头发的女歌手。但是她又好像不是说在乐坛发展了很久呢，跟住又不见了这样啦。咁刚才刘慧恒呢就拿着这张碟。 我是劲啊啦。 是啦。 首先呢梁丽勤刚才她有少少笑这首歌的歌词。 我冇。 我唔敢笑，詹叔填嘅。 我冇笑，我即系话，咦，边个填词嘅啦？哇，詹叔喎。 系啦，嗱，你有笑噶，OK。 我冇笑。 好詹叔， 我系听得好开心啫。 真系可以话系沧海一声笑。 我想讲咧，其实咧喺我嘅广播生涯里面咧，我系第一次播呢首歌。 我都系第一次听。 系啊，即系第一次听。 我冇播，你播啫。喂，嗱，我想讲咧。嗱，呢張碟咧其實唔簡單嘅，因為當年咧阿譚又明咧，即係呢位嘅女歌手，佢簽咗一間日本嘅公司，咁所以成隻碟我而家睇翻佢入邊嗰啲 credit 咧，全部都係日本人嘅 作曲啊、 作曲 連詞 啊 嗰啲， 全部都係嘅。除咗有 chorus 咧，填詞點會係日本人啊？你啱啦。 係喎，唔係除咗 chorus 咧，就係 Nancy 阿 May 同阿希啊，大家都知啊。喂，嗱，佢嗰班作曲嘅嗱，我唔知佢係咪全部都係即係作曲啊，定係改編歌啦。全部都响当当，噏几个名字出嚟俾大家听啊！头先嗰首终于找到啦咧，终于找到 love 咧，就系秋元康作嘅，喂，对唔住，后藤次利作嘅。 系 好啦，另外咧， 秋元康系做咩啊？ 秋元康本来首歌嘅作诗即系填词 填词嗰位系啦，秋元康咧其实就系而家嗰啲 AKB 嗰啲嘅支付 系啦。咁另外咧，佢有首歌叫《雨中的拥抱》咧。填詞嘅原曲嘅填詞係心高千里，係啦，都聽過 啦。心高千里知唔知係邊個？就係江口洋介嘅太太。 哦，係啦，即係以前喺紅白成日聽到呢個名啦，係啦。咁另外咧有小田和正啊，桑田佳又有三首啊，咁全部都大卡士嚟㗎喎。 係啊，勁嘢嚟㗎。好啦，嗱，咁你呢個譚又明嘅終於找到 love 咧，就係大卡士嘢啊。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其實咧都係改編自一位日本女歌手嘅歌。 係， 究竟？呢首歌是咩歌？同埋改编自边一位日本女歌手呢？听住咯， 我系咪应该识噶？ 我唔知道你翻咗嚟香港未，但你未翻嚟香港都喺嗰边听到噶系嘛？嗱，日文歌嘅歌名咧就叫做《红花》，但系呢首歌咧，曾几何时喺香港都播得好行噶？ 系咪刘小维啊？ 唔系，但系佢都系一位靓女嚟噶。 究竟是哪个呢？嚟啦喂！ 你偷望我，我偷望你，偷偷里想探。你想着我，我想着你，探多个夜晚。你追逐我，我追逐你，追得我想探。你感动我，我感动你，探多个夜晚。你牵着我，我牵着你，牵得我想探。你希望我，我希望你，探多个夜晚。你逼近我，我逼近你，逼得我想探。你鼓励我，我鼓励你，探多个夜晚。三四点未去睡，天光盼夜晚，多想快些有午夜你，令我变贪。贪到六成，照见你在傍晚，会令人置身于外火间。贪一关于抱抱我在傍晚，快令自人。多个夜晚，你逼近我，我逼近你，逼得我想探。你鼓励我，我鼓励你，探多个夜晚。三四点未去睡，天光盼夜晚，多想快些有午夜你，令我变贪。贪多粒星，照见你在傍晚，会令人置身于外火。 我真的不知道、 啊、其实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香港呢很多、演员啦，无论是、啊、应该多数都是电影演员呢，他们呢、都会出来以歌星的身份去灌唱片的， 没错， 包括了譬如靓靓友啦，跟住 嘉玲姐也有啊， 是啊，嘉玲姐也有啦，跟住黎姿啊，跟住还有这一位朋友、啊、即多到不能尽录啦、啊、譬如李婉华也有的、 哦、是 不是，咁这一位朋友呢，我相信呢即很多人都隐约记得嘅，佢个名叫做陈雅伦。 哦， 咁呢首歌叫咩名咧？呢首歌叫咩名咧？ 真系唔知道，真系唔知 道。佢唱咗好多次噶，歌名叫做《贪多个夜晚》。 哇，劲啊呢首！ 系啦，《贪多个夜晚》其实呢一首歌系改编自边一位日本女歌手 咧？真系唔知道、啊。 宫泽理惠。 哇！一哥唔会话嘅，佢唔系佢嘅年代。 佢唔识宫泽， 我哋嗰个年代会话噶。 你有冇见过宫泽理惠嘅样啊？ 冇。你知唔知佢当年最爆系咩事先？ 最爆佢系喺一个最红嘅时候出咗全裸写真集， 系啦，哦，佢今晚来揾 写真集，佢嗰本写真集到而家咧，唔知道有冇人破啊？咁但系咧，应该咧 好卖得噶， 应该咧系最销量最高嘅。 好似我当年嘅班房有传阅过噶吓， 系啊， 又唔知边个买翻嚟啊，系啊，唔关我事。 好赚，因为好靓， 好靓啊，系啊，系啊，我用一个艺术嘅角度去睇， 系啦。 好好睇， 你亦都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嘅，都一样咁好睇。 系一个会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噶啦， 渣横嘅话 系啦。咁啊，你介绍两首歌先。 咪就系谭咏麟嘅《 终于找到啦》， 同埋陈雅伦嘅《贪多个夜晚》，多谢各位。 系啦，咁啊，唉，今日一定要咁讲啦，即系咁啊，今日咧，我以后拣嘅呢首歌咧，要多谢一位喺广播界啊，比我年资更长嘅一位前辈。咁佢都做過好多霹靂嘅事嘅，佢亦都曾經咧喺東洋留學過㗎。 係啦，喂，楊仁邊位咧？小白喎，應該 係。當日咧，我有個機會咧，就同佢討論呢個請你覆我機嘅時候，佢就噏咗，終於找到啦！我就講話，不如嚟埋呢首啦。嗰、那個年代真係冇理由，冇、 啊、 你點可講呢首歌？ 係啊，其實好多呢啲好鬼正嘅 啫。喂，呢首真係不得了呢首。係 咯。即刻啊！一街都係啊，著到係咪？男女都著啊！ 一哥不如关呢个边个嚟啊？听下啦话。 我永远不知，怎么每一天都刻意走于你前面，为何没有发现人为的偶遇 来这爱字，有你便有意义。不比一字，曾幻想许许多多的法子，系是这一次，唯有这次，难道站到你面前也不知？人群中仍未觉是平淡，白恤衫因你变耀眼，让你置身于衣着彩色漂亮，人群中色彩都变平凡。 当年首歌都几 hit 噶 ，hit 啊，梗系 hit 啦， 而家仲唱紧啦，真系， 系啊， 播过未噶？可以播过噶， 播过，系啊，系啊，硬同硬汉子像白衬衣一样咁样播噶嘛，大家识就系劲啊！ 我争啲想攞朱茵嘅洗衣机出嚟噶啦， 洗衣机国语就 系啦，冇错， 会输少少， 我觉得系啦，冇错，因为嗰阵时谂起白恤衫就会谂起洗衣机噶嘛，系啊，咁但系今日决定都系唔播，因为困翻你今日呢一个咧，即系东洋风啊。系啊， 系咩？ 系啊， 唔系赠你嘅啫。啊， 梗系要搞下呢啲啦。啊，当年咧都系玩呢啲 style 噶。 中他取代 其实急色鬼呢三个字系点解嘅咧？ 阿一点解啊？ 我查紧， 即刻睇紧公泽李慧嗰啲，咪叫急色鬼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刘伟恒嘅两首准备咧就是、回应翻我位前辈嘅嗰两首歌。 我哋都系歌颂两位前辈啫。 咁啊，分别咧就系有啊呢一个嘅黎姿嘅白恤衫，加埋啊刘小慧嘅急色鬼爱出位。阿一哥唔好再揾公泽李慧啦，由老师出嚟啦，仲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民主党成员林子健报称在旺角被内地人员掳走，事后被控向警员虚报有人犯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监五个月，他获准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说，根据各项证物和证人证供，肯定被告在前年8月10号下午从砵兰街行到登打士街，从未发生拐带事件。被告戴上口罩、鸭嘴帽和太阳眼镜是为了掩藏身份、掩人耳目，属于自编自导自演。裁判官又说，被告在记者会的言论会令社会甚至国际社会以为有内地人员跨境到香港，以近乎目无法纪的方式作出拐带、禁锢、殴打等严重行为，造成社会恐慌。裁判官又说，事件虚耗大量人力物力，即时监禁是唯一选择。对于辩方说被告丧失到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的机会，法庭认为是咎由自取。一只狗随泰国货船来香港之后，被渔护署在24小时内人道毁灭。渔护署说，这样做是因为只狗来自有狂犬病爆发地区。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和一批关注事件的市民大约20人到渔护署总部所在的长沙湾政府合署抗议，不满渔护署做法。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主席麦志豪说，如果只狗没有狂犬症病征，需要先将狗隔离一段时间，但不能够在不隔离和不检查的情况下将狗人道毁灭。麦志豪要求渔护署公开只狗的病历，证明他有明显狂犬症病征。若果渔护署在无理据下将只狗人道毁灭，犯了香港兽医管理局条例。麦志豪呼吁主人控告有关兽医。公屋联会等团体大约30人下午趁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到场请愿，要求调高居屋白表配额和单身人士配额比例。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今年六字居和居屋等出售资助房屋单位有近9000个，但绿白表比例仍然维持各占一半，情况令人失望。他说，考虑到去年居屋接获大约23万宗白表申请，建议将绿白表比例调整至到4:6。新西兰南岛基督城两间清真寺连环遭到枪击，增加至49人死亡，警方拘捕三男一女调查。其中一个人被控谋杀，在星期六上庭。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形容为恐怖袭击，将国家的保安威胁级别上调至高的水平。澳洲总理莫里森证实，其中一个被捕疑犯是澳洲公民。网上流传一段事发影片，怀疑是枪手直播行凶过程。新西兰警方形容影片极度令人不安，呼吁民众暂停散播有关影片。网上亦都有一个自称是枪手的28岁澳洲男子，在社交网站发表70几页的自白书，说自己反移民到新西兰是想发动恐怖袭击。自白书说，他两年前开始策划，三个月前决定袭击地点，他希望以袭击报复移民入侵澳洲，是他希望以袭击报复移民入侵欧洲领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气温逐渐回升，下周初至到中期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2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1214亿5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0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蚊，升个四；中国平安86.25，升9毫；小米集团11.58，跌6仙；友邦保险78.5，跌2.5；建设银行7蚊，升3仙；盈富基金29.4，升2毫；中移动85.95，升4.5；工商银行5.97，冇起跌；港交所274.8，升2.4；联想集团6.82，升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72，瑞士法郎1.003，澳元0.709，加元1.33，新西兰元0.686，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0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2175蚊，跌2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2点，啱啱转咗系1303.04美元，卖出130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坏车先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开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跟住喺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英皇道有路面下陷，而家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健康东街的全线仍然都系封闭，一带车多，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长沙环大南西街介乎长义街同埋长顺街之间嘅全线都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至于较早前沙头角公路嘅路面油渍已经清理好。而家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沙头角方向，近住粉岭流路嘅封路重开，一带车多。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德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苑。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分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想约朋友去郊外玩，记住大自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去郊外玩，只是将垃圾扔入垃圾桶是不够的，因为剩下的垃圾会影响野生动物的习性，又会被风吹到周围都是。一起帮下大自然这位好朋友，识拣一定是自备可以重用的餐具、水樽和毛巾，在源头减废，仲要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各位听众，陈伯有嘢讲。 今日又系晨早流流啊！你好， 系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今日系15号啊，讲下以前阿陈伯靓仔嗰阵时啊，讲茶楼啊，未讲茶楼之前咧，咁啊要多谢一下啲听众先啦。啲听众咧好关心啊陈伯，咁啊琴日咧收到封信。咁咪有个朋友呢， 係啦，佢话叫我哋唔好讲，不过我哋而家点都讲少少，但係唔讲佢个名字。係 咁就嗰啲字呢真係好正， 刚劲有力啊， 字正 字正 字正就康源啦妙笔生辉，佢写呢啲字呢 就全部是不是简体字啊，是繁体字， 系 即系好有力。阿陈伯就唔擦鞋嘅，从来都最憎擦鞋。咁啊，系嗰句又讲嗰句。 喂，咁咧，你咧喺见到一个人咧写字咧，你会唔会从佢写字出嚟嘅嗰个样咧，去估到呢个人究竟系点样性格 咧？呢个人咧，陈伯估就估唔啱就唔好怪。 系 佢做嘢都几生动嘅，因为点讲咧，嗰啲笔咧灵活啊嘛。灵活咧，个人都系灵活噶啦，唔似阿陈伯咁， 系嘛？ 阿陈伯啊， 系啊，一天气一转又落雨嗰啲，就即刻气促啦，系嘛？ 咁啊，仲有多谢其他好多人啦， 系 阿Zoe Ann嗰啲啦， 哇，Zoe Ann你都记得，劲喎你， 记得，仲有啊，靓女医生啊， 系喎系喎系喎， 多谢啊，靓女医生， 医生啊， 唔好讲医生， 嗱你 我叫听众估， 吓估咩啊？ 姓咩嘅，好唔好？ 你听众点估到啊？ 估到嘅，我话俾你知啊嗱。呢位靓女医生咧，好叻噶喎。 系 啊，咁我想啲听众估下。 哦。 佢姓咩，好唔好啊？ 哦。 呢位靓女医生咧，佢就好中意十项全能之中嘅一项。 咩啊？ 十项全能啊！奥运你知唔知？奥运十项全能啊！又跳远啦，又跑步啊，总之做十样啦。 做十样系。 咁啊，我想啊，听众估一估，但我又俾个 tips 佢喎。 哦，系。 啊，听住咯，十字啊打个四方圈。 十字打个四方圈。 佢喺云南就走到去四川。 吓？ 劲唔劲啊？ 劲喎。 啊， 押韵喎你。 啊，押韵。 系。 咁听众估下呢位靓女医生系贵姓先？ 系。 十字打个四方圈啊！在云南啊，咁远啊，跑到去四川啊，咁你话叻唔叻先？ 叻喎、 啊！ 但后面有一句同前面一句有咩关系咧？ 梗系有啦，咪叫 云南走到去四川，同佢嗰个姓氏系冇关系嘅，有关咩？ 你唔好理啦，总之、哦、总之佢就即系叻啦，即系咁叻先至。 哦好， 跑得咁远啊嘛。 哦好，嗱咁样咁、啊、样，嗱我哋都讲咗一段时间啦。咁、啊、但系我哋可能讲唔到我哋之前酒楼嗰个题喎、 啊。咁、啊、如果讲唔到咧，咁又讲啲咩咧？ 唔系，咁我哋留翻 下次讲啦，不如。 啊好啊。 喂，你俾少少 tips 先。嗰、那个酒楼其实你想讲咩噶？你想讲边度啲酒楼先？ 嗱、啊，我想讲下荃湾啲酒楼。 系，因为我哋啱啱之前讲咗酒楼啊嘛，喺节目嗰度。 啊，陈伯啊。系四岁嗰阵时咧，我老豆即系你阿爷啊，骑博马去饮茶，嗰间酒头啊，嗰间 嗰间枕头啊， 酒头冇咯，嗰间酒楼咧叫咩名字？讲唔讲啊？ 你想讲，你讲啲啲啦。 嗰间酒楼咧，而家香港都仲有，叫做莲香，又系莲香酒楼、啊， 莲香色肉嘅莲香。 唔系莲香色肉还莲香色肉啦，应该系就莲子嘅莲，香草嘅香。 系 啊，咁啊就咁讲住咁多先啦。 系啦，咁究竟啊，荃湾点解会有间莲香咧？同其他嗰啲又有冇关系咧？咁啊，荃湾嗰间又究竟喺边度咧？有啲咩名菜咧？咁我哋下次讲啦，好嘛？ 下次讲啊，荃湾嗰啲以前啲酒楼同而家啲酒楼咧， 唔同晒啊！ 而家進步曬啦！以前我哋就食嗰啲唔同嘅嚇。 唔係喎，但係以前嗰啲咧，即係冇咁制度化啲嘢咧，人性化多啲，人情味重啲啊嘛。 而家都夠鐘啦嚇。 夠鐘啦，我哋下次講啦。咁但係仲有一樣嘢要提翻大家嘅，因為上次咧你咪講咗又話你啲四葉草生得有幾勁幾勁啊？啊唔係三葉草 ，sorry， 係啦。 啊三葉草。 係啦，又生得有幾勁幾勁，成個杯蓋咁大啊咁樣咧。聽眾咧就話咧想睇下，咁咧我哋咧就已經嘅影咗相啦，咁咧仲有咧就系我哋啱啱啊三色蕉啊有收成啊， 三色蕉 系啊， 琴日先啊炒咗嚟食， 系啦， 又几过瘾，几好食噶。 系啦，咁究竟嗰只三色蕉啊系咩色嘅咧？咁啊阿陈咧就要兜住只三色蕉咧就影张相俾大家睇啦。 咁下回分解啦， 下回分解啦，下回我哋讲莲香香，唔系荃湾莲香 啊，荃湾莲香好多都唔知噶啦呢啲， 系咯， 因为系战前啊。即是日本仔未打香港之前的。 是。 啊好啊，再见啦，下次。 多谢你接受访问啊。 好啊，再见，下次再见，拜拜。 间限定与游老师对话。 好，录音时间三月十五号嘅朝头早十一点几。咁啊，话说咧，我最近咧就飞咗去多伦多啦。咁啊，坐咗十几个钟嘅飞机。咁请问游老师啊，有冇试过坐十几个钟嘅飞机咧？ 有啊，我嗰次去西欧，一共坐咗十六个钟咯。 系，但系你 OK 嘅？ 我 OK 啊。 啊，你喺飞机上面做啲咩咧？ 飞机上边瞓下觉咯。 你哦，你瞓得着嘅， 瞓得着。我哋第一次嘛坐嗰、那个空中巴士嘛，第二机喺香港飞嘛，咁啊去到嗰、那个罗马尼亚，但系要转大陆机，就冇出闸，冇出机场，就直接 转机 过关，再转机，再做转两个几钟。一共就足足坐咗十六个钟。 哦，咁即系，但系你第一程飞去罗马尼亚都坐十几个钟噶喎。 系啊。 咁你喺飞机上面做咩咧？ 喺飞机上边，因为我中意瞓觉嘛，瞓下觉，行下啦，啊饮啲水食，佢上边有好多嘢俾你食噶嘛。 咁即系你坐十几个钟嘅飞机系冇咩问题啦。 系啊。 咁但系以前喺香港翻大陆或者大陆翻落嚟啦。 以前我系唔坐得车啊，嚟香港嗰转啊，总之坐咗冇一两个钟，我开始呕啦。 哦，即系你以前同我一样都系唔坐得车嘅。 唔坐得车，一上车一阵我就呕啦。 系。嗯。要坐几耐啊？嗰阵时。 嗰阵时嚟到要坐十几个钟啦，直情我就唔使食嘢啦。 系。 系咁呕啦。 哦，但系系坐嗰啲旅遊巴咁樣嘅， 系啊。 啊，咁 坐喺深圳嗰啲巴士嘛。我八零年代嗰陣時嚟咯。 係八十年代。 嗯。 咁跟住之後坐。 你老豆佢哋嚟，仲要喺婆連過一晚。 哦，即係冇直通車嘅。 你老豆比我早一年嚟。 係。 佢同你爺爺齊兩個就喺婆連過一晚。 嗯。 第二日再嚟香港。咁、 哦、 都到咗我第二年八十年代嗰陣時候，就唔使喺婆連停一晚，就直接飛嚟香港。我記得有一次咧，啱啱深圳嗰度做高速公路去福建，又落雨喎，坐幾耐啊？坐兩日先去到福建， 唔係啊， 廿幾個鐘， 唔係廿幾個鐘就冇兩日嘅。 嗰一陣啱啱係你外婆、外公佢哋嚟探親啊嘛。 係。 咁啊，同佢哋一齊翻去，去到第一個站唔知幾耐停，坐四五個鐘。 但係平時 而家唔使半個鐘。 而家唔使半個鐘。 唔係，即係淨係嗰陣時都要 坐四 坐好耐。 哦。 但係因為坐咯，又奶又咩嘛，好得意。有啲男人咧，佢係成日喺飲啤酒，飲啤酒就中意去廁所嘛。 係。 喺嗰度停四個鐘喎。死啦！想啊，唔想落，所以我哋都唔敢食嘢。 我唔敢食嘢，唔敢飲水。 嗰陣時冇廁所嘛，你巴士裏面冇廁所啊，你點屙尿啊？所以你唔夠膽食嘢，有得水都唔敢飲。 咁十幾個鐘、廿幾個鐘點過啊？ 廿三個鐘。 咁點過啊？ 冇辦法都要喺度等咯。佢實曬車啊嘛，仲係做緊攞錢貨嗰啲落緊雨嘛，好即係好多泥啊！即車直情行唔到啊！ 咁咪但係坐嗰啲巴士冇得睇電影，冇嘢俾你食。 乜都冇。 咁瞓足廿幾個鐘喎。 瞓下睇下啲風景嘛。 係，咁啊。 即係後屘鍛鍊下，喺熱初初第一次真係咬得七彩啊！喺煙燒啊，啱啱到漳浦啊，啱啱漳州去到漳浦第一個站啊，我已經係咁咬啊！不停咬啊，咬到嚟香港，你話咬幾耐？你人哋落去食嘅，你都唔敢食。 食唔落嘢啦。 係一聞到個油咧，哇就想咬。 係，哦。 咁啊，而家嚟到香港之後咧，成日都要搭車啦。你香港最緊要，你去邊都要搭車啦，一天做嘢都要搭車啦。咁啊，習慣咗，而家好坐得車。 哦，而家好坐得車。 係啊，正坐倒坐乜都得。 哦，咁你而家去邊度旅遊啊？ 我二十號咧，姑姐佢哋公司，我哋去深圳。 係。 最主要去玩去食嘢。 係。 三日至兩晚五星級。哦、 即三月二十號 去台山。 係。 即報咗名，上個月報咗名啦。呢、這個二十號翻去玩三日。 係。 600蚊。 哦。 599600蚊一個人。 幾好大，食四餐自助餐。 哇！ 嚇、啊，又住25,000+酒店，最好就600，大到爛啦。 哦，好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啊，不如就分析一下，究竟你啊3日2夜邊度啊？台山啊？ 台山同埋東莞。 哦，台山東莞之旅啊！係 啊， 好，多謝你接受訪問。 多謝你接受訪問。決して止まらないように動き出したメロディー ラララララ 行九九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手下留情，请把游老师馒头包包。 Hello，Hello， 你系 刘馒头， 刘包包咧 喺出面， 喺出面做咩啊？ 同妈咪讲紧嘢。 点解佢唔做访问嘅？ 唔知。 剛才爸爸有沒有叫他做訪問？ 有。 他怎麼答？ 不要。 因為劉包包呢很有性格的，不是每天都肯做訪問的，是不是？饅頭就乖了，是不是？ 是。什麼是性格啊？ 即是他很有個性咯。 個性又是什麼啊？ 即是很有性格咯。 喂，不是你說個性很有性格。 喂，最近爸爸是不是跟你玩了一個草貼紙的遊戲？ 是啊。 你說來聽聽。叫做什麼名字？ 叫做食饭换贴纸游戏。 是啦，这个游戏怎么玩的？一开始那阵。 一开始那阵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如果吃得有30分钟的话，就有一个贴纸。 是啦，好啦，那为什么会这样玩呢？ 因为爸爸想我们吃快点。 是啦，那平时你吃饭吃多久的？ 平时吃很久的。为 什么要吃这么久的？ 不知 道。那爸爸有没有试过闹闹的？ 有。 很恶是不是？ 是。 那爸爸会怎样 的？收拾东西。 没得吃啊？ 是啊。 是啊，爸爸很生气，是不是？ 是。 为什么？ 因为爸爸妈妈特地咁辛苦赚钱俾嘢食我食，但我唔食。 系啦，呢个咧爷爷同埋嫲嫲以前都系咁教我嘅，因为咧爸爸妈妈啦、爷爷嫲嫲咧，佢哋好辛苦去赚钱钱去搵嘢翻嚟俾你食啦，但系咧你哋又唔食，仲要食得慢，咁所以爸爸妈妈就好唔开心啦，知唔知？ 知。 好啦，咁于是咧就开始玩一个游戏，就系、是、如果你食饭咧喺30分钟之内食晒，就有一个贴纸。 啲贴纸如果你凑够10个就可以换礼物。 是啦，咁馒头储够未啊？ 透过咗一次之后，而家咧就要贴第二版啦。 系啦，咁已经换咗一份礼物噶咯，系咩嚟噶？ 系一只新嘅小爱因斯坦嘅碟。 哦，小爱因斯坦嘅碟系啦。好啦，咁有冇试过系食唔到三十分钟噶？ 有。 咁会点啊？ 俾爸爸闹。 同埋咧， 收咗个食物盒唔俾我带啊食。 系啦，因为咧馒头唔食饭。跟住咧，净系翻去咧就食零食，所以爸爸连个零食盒都唔俾你带，系咪啊？ 系。 但系爸爸最后有冇俾翻你啊？ 有。 系啦，咁即系爸爸其实都冇罚到你啦，系咪啊？ 系。 咁但系咧，馒头而家真系食饭进步咗，系咪啊？ 系。 咁啊乖啦，因为咧，爸爸咧希望你咧食饭咧专心啲，咁咧专心啲先可以食饭食快啲，同埋咧吸收啲嘅，知唔知？ 知啦。 另外上个星期咧，馒头咧仲去咗一个学校嘅生日会，听讲话咧你嗰日有表演咯，系咪啊？ 系啊。 表演咩啊？ 弹琴。 弹咩啊？你唱啊。 有只雀仔跌落水。 你唱啊。 有只雀仔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有只雀仔跌落水，被水冲走。 系冲走嘅咩？边个教你唱噶？ 之前有试过学嘅，不过其实首歌系写英文，咪所以系唱英文版嘅。 哦，咁英文版系点啊？不如你试下弹俾啲听众听好唔好 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嚟啊！好啦，咁啊，馒头咧，当日啊喺学校啊就弹咗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咯。剛才劉包包在教這首歌叫什麼名字、啊、妹妹你知不知道唱一句有隻雀仔是什麼劉包包是不受控的我不理你 劉包包 是彈得很好、啊、那你喜不喜歡彈琴的 中意， 爸爸妈妈有冇逼你噶？ 冇。 咁系馒头中意弹，我哋先俾你弹噶，因为馒头咧就好中意音乐噶，系咪啊？ 系。 咁你就要叻过爸爸，知唔知啊？ 知啦。 馒头包包提醒你，食饭要专心啊，唔好挂住睇电视同打机，亦都唔好含住啖饭唔吞，咁先至吸收噶。多谢你接受访问，拜拜。 拜拜。喂，蓝馒头啊，上个星期咧我播咗首歌咧，有啲听众就话好好听，咁不如咧你唱一次俾大家听啦，好冇？ 好啊。开始未啊？ 开始啊！准备一二三。 月亮在天边照向我，因住别而还抱我在内，静静在心荡，赞叹你我内心感盼望，知音有爱，孤单困境不会怕，危人女狂，相信是你共跨走，风吹雨打。用魄上帝恩主守护看顾我 头先咧，阿游老师讲个599，即系600蚊嗰个团咧，我想 join 喎。 哦，下星期就会问下佢啊，究竟啊，嗰几日分别喺边度食啲咩啦？系咯，自助餐又包啲咩啦？ 好似好劲咁 啊！同埋嗰间酒店究竟有咩设施咧？ 系啦，你最紧要咧，嗱，你背后话俾我听啦，你唔使 on air 讲啦，究竟系边间 旅行社？哇，搞到我都想去啊！ 系啦，好，今个星期首下流程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一见，拜。